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8集。片刻之后，成功归位，魏无羡立即深吸一口气，扬起了头，睁开眼睛，豁然站起。谁知身体还未适应，他一阵发晕，向前一倾。蓝忘机见状，立即接住了他。岂料魏无羡又是猛地一抬头，头顶撞上了蓝忘机的下颌，咚的一下，两人都是一声闷哼。魏无羡一手摸着自己头顶，一手摸了摸蓝忘机的下颌。哎呀，对不住，蓝湛，你没事吧？被他摸了两下，蓝忘机轻轻拨开他的手，摇了摇头。魏无羡拉他道：走。蓝忘机也不多问，先起身跟他一起走，然后才道：去哪儿？芳菲殿。芳菲殿里面的铜镜是一个密室的入口，他夫人撞破了他什么秘密，被他拖进去了，现在人应该还在里面，赤峰尊的头也在里面。金光瑶一定会立即把聂明爵头颅的封印重新加固，转移地点。然而他可以转移一颗头颅，但他的夫人秦素却是没办法转移的。毕竟是金鳞台之主的夫人，前不久还出席了宴会，这样一个身份尊贵的大活人若是忽然消失，没人能不怀疑。趁着时机冲进去，快刀斩乱麻，不给金光瑶一点编织谎言和封口的时间。两人势如排山倒海，人挡踢人。金光瑶把这些安插在芳菲殿附近的门生都训练得十分机警，一旦有人侵入，即便无力阻挡，也会大声示警，提醒芳菲殿内的主人。可此时此刻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们的示警越是动静大，情形越是对金光瑶不利。因为今日无数仙门世家都齐聚于此，示警声除了会提醒寝殿内的金光瑶防备，也会把这些仙门世家的子弟吸引过来。最先赶到的是金陵，他的剑已抽出握在手中，一道：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说话间，蓝忘机已走上三阶如意踏朵，拔出了碧尘。金陵警惕的道：这里是我小叔叔的寝殿，你们走错地方了吧？不对，你们是闯进来的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聚集在金鳞台的世家先手与修士们也都陆陆续续赶了过来，个个齐道：哎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这边为何如此喧哗？这边是芳菲殿，过来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方才听到市井之声大作，或惴惴不安，或凝眉不语。寝殿里面没有任何声音，魏无羡随手敲了敲门：金宗主，金仙都。金陵怒道：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人都被你引过来了，这是我小叔叔的寝殿，寝殿懂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叫你别……蓝曦臣走了上来，蓝忘机望向他，二人眼神相接。蓝曦臣神色先是一怔，瞬间复杂起来，仿佛仍是不能置信，看来是已经懂了。聂明爵的头颅就在这芳菲殿内。这时一个带笑的声音传来：怎么回事啊？可是白日招待不周，诸位想在我这里开一场夜宴吗？金光瑶施施然地从人群之后走出。魏无羡道：脸方尊来得正好，再来迟一点，您芳菲殿密室里的东西可就看不到了。金光瑶怔了怔：密室？众人一派狐疑，不知究竟怎么回事。金光瑶微微茫然道：怎么了？密室不稀奇吧，只要是有一些压箱底的法宝，谁家没有几个藏宝室啊？蓝忘机正要说话，蓝曦臣却先开口了：阿瑶，可否开门放行，借密室一观？金光瑶仿佛觉得很奇怪，又有些为难道：二哥， 既然叫做藏宝室，那里面放置的东西必然是要藏起来的。忽然让我打开，这么短的时间，金光瑶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秦素运到别的地方去。传送符只能传送施术者，而依照秦素目前的状况，他绝对没有足够的灵力，也没有这个意愿去使用传送符。所以此时此刻，秦素一定还在里面，要么是活的，要么是死的。而无论是死是活，对金光瑶而言都会是致命的。金光瑶垂死挣扎，依旧如此镇定，推东推西。只可惜越是推辞，蓝曦臣的口气也越是坚定。打开。金光瑶定定看着他，忽地灿然一笑道， 哈哈，既然二哥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只好打开给大家看看了。 金光瑶站到门前挥了挥手，寝殿大开。人群之中忽然有一人冷冷的道， 传言姑苏兰氏最重礼，如此看来传言也不过是传言罢了，强入一家之主的寝殿，果真是重礼。 方才在广场之上，魏无羡听到金家的门声恭恭敬敬地招呼这人，称他为苏宗主，正是近几年风头正盛的莫陵苏氏的家主苏舍。苏舍一身白衣，双目狭长，细眉薄唇，倒是清俊，也颇有几分高傲，相貌气质可算得好。只可惜好虽好，却好得不出挑。 金光瑶道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 他说话的语气拿捏得十分得当，使人觉得这个人很好脾气，然而又能听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尴尬。金陵跟在金光瑶身后，为莫名遭受破门而入的小叔叔不平，狠狠瞪了魏无羡好几眼。金光瑶又道， 你们要看藏宝室对吗？ 他将手放到那面铜镜上，在镜面画了一个无形的皱纹，率先穿镜而入。紧随其后，魏无羡又进入了这间密室，看到了多宝阁上那张画满皱纹的帘子，看到了那张分尸铁桌，还看到了秦素。秦素背对着他们，站在铁桌之旁。蓝曦臣微微愕然，金夫人怎么在这里？ 金光瑶道，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共有的，阿素也经常进来看看的。 魏无羡见到秦素微微一惊，金光瑶竟然没转移他，也没杀他，他不怕秦素说出什么吗？魏无羡不放心，转到秦素之旁，仔细观察他的侧脸。秦素还是活着的，而且活得好好的，完全没有异常。虽然脸上表情一片木然，但魏无羡可以确定，他既没有中什么邪术，也没有中什么奇毒，神智是清醒的。可秦素越是清醒，情形就越是诡异。方才秦素情绪有多激烈，多抗拒金光瑶，魏无羡是亲眼所见。金光瑶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与他达成协议，封住他的口？魏无羡心生不妙预感，顿觉此事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。他走到多宝阁之前，一下子掀起了帘子。帘子之后，没有什么头盔，更没有什么头颅，只有一只匕首。这只匕首泛着森森寒光，腾腾杀气。蓝曦臣原本也盯着那道帘子，只是迟迟没下定决心去掀，见不是他想象的东西，似乎松了一口气道，这是何物？ 啊，这个呀。 金光瑶走上去把匕首拿在手中把玩。 啊，是个稀奇物。 这只匕首是一名刺客的兵器，杀人无数，锋利无比。 看这把匕首的刀锋，仔细看，会发现里面的人影不是你自己。 有时候是男人，有时候是女人，有时候是老人，每一个人影都是死在刺客手下的亡魂。他阴气很重，所以我加了一道帘子把他封住了。 蓝曦臣凝眉道，这个莫非是…… 金光瑶从容道，不错，温若寒的东西。 金光瑶确实聪明，他早料想到了也许有一天会被人发现这间密室，所以这里除了聂明觉的头颅，他还放了不少其他的法宝，诸如宝剑、符箓、古碑残片、灵器，不乏珍稀之物。这间密室看起来的确就只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藏宝室，那只匕首也确实如他所说，阴气重，是个稀罕物，不少仙门世家都有收集此类兵器的嗜好，何况还是杀死岐山温氏家主的战利品。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无比。秦素站在金光瑶身边，看他将这只匕首拿在手中赏玩，突然伸手把他夺了过来。秦素的五官跟着脸一起微微扭曲颤抖起来，这神情别人看不懂，而偷看了刚才他与金光瑶那场争执的魏无羡却看得懂。痛苦、愤怒、耻辱。金光瑶笑容一僵，阿素，蓝忘机与魏无羡双双劈手去夺匕首，然而秦素身形一闪，匕首锋芒已尽数埋入他的腹部之中。金光瑶失声惨叫道，阿素。他扑上去抱住了秦素瘫软的身体，蓝曦臣立即取药施救，然而这把匕首锋利至极，怨气阴气又重，顷刻之间秦素便已毙命。在场众人完全没料到竟然有此异变，全都惊得呆了。金光瑶凄切地叫了几声妻子的名字，一手捧着她的脸，睁大着眼，泪水不断打落在秦素面颊上。蓝曦臣道，阿瑶，金夫人你节哀吧。 金光瑶抬头道，二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阿素为什么会突然自杀？还有，你们为什么忽然聚在芳菲殿前，要让我打开藏宝室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 叫完赶来的江城冷声道，泽无君，请说个明白吧，我等俱是一头雾水啊。众人纷纷附和，蓝曦臣只得道，前段时间我姑苏蓝氏数名弟子叶烈路过墨家庄，遭受了一只分尸左手的侵袭，这只左手怨气杀气都极重，忘机受他指引一路追查，然而待将这些被五马分尸的躯体收集完毕之后，我们发现这具凶尸是大哥。藏宝室内哗然一片，金光瑶惊愕万分， 大哥，大哥不是下葬了吗？我亲眼看见的。 聂怀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语无伦次道， 大哥，西臣哥，你是说我大哥也是你大哥？ 蓝曦臣沉重点头。聂怀桑两眼发白，咚的一声仰面栽倒了，一圈人慌忙喊道， 聂宗主，聂宗主，医师快来。 金光瑶目光尚且含泪，却像是气得眼眶都红了，五指握紧成拳，悲愤道， 五马分尸，五马分尸啊，什么人敢做这种丧心病狂的事？ 蓝曦臣摇头道，不知，找到头颅这一步时线索便断了。金光瑶怔了怔，忽然反应过来， 线索断了，所以就上我这里找。 蓝曦臣默然不语。金光瑶似是不可置信，又问道， 方才你们要我打开藏宝室，就是在怀疑 大哥的头颅在我这里？蓝曦臣更是面有愧疚之色。金光瑶低头抱着秦素的尸体半晌道， 也罢，不提。 可二哥，韩光军是如何得知我寝殿之中有这间藏宝室，又是如何能判定大哥的头颅就在我的密室里面？金林台守备森严，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我做的，我会这么轻易让大哥的头颅被别人发现吗？听着金光瑶的质问，蓝曦臣竟一时答不上来。不光他答不上来，连魏无羡也答不上来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